年的青山，百里长呀，为送青山平家也不为。青青的山林转云霞哇，海边边天苍苍也不为。年年的青山，百里长呀，浪在腰上的恨痛状也不为。山林穿云霄啊，转着一个有情郎呀喂。我站在高岗上远处啊，的一片绿波海茫茫。你站在高岗上山我俩深爱在